齐眉，你往西来，我往东。 再请听《秦香莲》当中的《闯宫》。 想一想 知你招驸马，听妻提亲。实在啊， 再请听《秦香莲·琵琶词》。 倒不要本钱那功名，牺牲全然都尽 最后请听《秦香莲》当中的《大唐》一段。 相依与我做了主，见强人气得我要碎牙根，呸，我早知今天用口脆骂一声你这无心无耻无情的人，你不要装痴呆，若无其事有三条大罪在你身，第一罪招为驸马娶公主，你听起另娶欺瞒朝廷，第二罪自相荣华饿死父母，这无你不孝灭天伦，第三罪杀妻灭子，你把恨气逼死，这无情无义浪费高薪。